好啦，大家嗱，今日嘅環看歷史咧，我哋就係講呢個中日百年恩怨嘅下集。咁咧就播出嘅時間咧，我哋就由星期五咧就褪咗嚟星期六嘅。咁啊，因為要多啲時間去準備呢一個中日嘅去到近代啊，特別係現代1946年之後呢段關係嘅發展咁樣。 好多恩恩怨怨， 好多恩恩怨怨啊！ 出嚟要講清楚。 何俊仁就好熟啦，因為有參與對日索償嘅活動啊，亦都好多嘅即係去過日本。協助當時的受害者同呢個日本政府打官司啦，咁啊，香港亦都有呢個嘅軍票係為主啊嘛，香港索償係 香港主要係軍票， 主要係， 但係當然都有好多個別嘅戰爭罪行嘅，即係殺人啊、強姦啊， 咁慰安婦問題就主要係內地啦。 香港有慰安婦， 香港都有， 不過咧 好似喺灣仔嘅嗰個慰安所 係， 好似而家南固台啊， 唔係，其實九龍城同灣仔都有。 胡應湘要發展嗰度，據說就係以前係慰安所嚟㗎。 佢哋話唔係喎，佢哋話喺呢個咩啊洛克道嘅。 嗱，因為日本人嚟灣仔做生意就好耐㗎啦，咁所以喺嗰度都唔出奇。 不過啲慰安所咧就唔係話好即係點講咧？依家啲人都知道個舊址喺邊度。咁就但係當然已經面目全非啦。咁但係依家你嗌嗰啲受害人咧，就冇人肯出嚟噶啦，因為中國人個觀念啊，因為我再講講啊，即係覺得係好羞愧嘅。 咁呢啲問題都係令到即係中日關係咧，即係糾纏不清嘅一個原因。咁但係首先我哋要翻翻去咩咧？就係呢個1946年日本投降之後，即係呢個中日戰爭第二次中日戰爭結束之後咧。嗰、那個情況先，因為嗰個係一個根問題嘅根源。 戰後責任嘅處理。 戰後責任，官方啊， 係 對於呢個戰爭責任嘅處理啦。我想問一下阿仁哥，即係好多時候我哋就淨係睇中日，但我哋放寬到視野睇下，即係喺二次大戰主要嘅戰敗國，即係納粹德國。咁佢哋嗰個情況同日本亞洲呢個主要嘅戰敗國有咩分別咧？其他盟軍對佢嗰個處置啊、 其實大家都要二戰咧，就係、是。雖然話軸心國嘅三個國家啦，其實意大利一早就已經戰敗 嘅， 其實就係負擔嚟嘅。 啊，即係又唔打得，喺非洲又唔打得。 係，佢曾經打贏過，開頭威過一輪嘅，但係一陣間 冇啦，收尾都要隆美爾去非洲啦。 係啊，咁咧就但係德國同埋日本呢兩個都係非常之頑強嘅侵略國嚟嘅。咁同埋咧，就兩個國家好似戰爭機器咁樣嘅。哇！咁打到咧，其實全部嘅盟國咧。都係即係膽戰心驚嘅，咁當然德國咧最大嘅問題就係、是、即係佢差呢個蘇聯啊開咗北邊嘅戰線之後咧，咁就變咗佢兩邊受敵啊。後來 同埋戰線亦都拉太長啦。 咁同埋咧，蘇聯咧亦都係非常之兇悍嘅。你知道一路由波蘭一路打落嚟嘅時候咧，其實都唔少戰爭罪行嘅，即係講蘇聯軍隊。 哦，蘇軍攻入柏林， 相當殘酷。 強姦嘅婦女啊，相當之多。 相當殘酷。 我睇過本書叫《The Fall of Berlin》。講柏林淪陷， 是 紅軍係嗱，當然呢個係有報復嘅、因為納粹德國進攻蘇聯亦都好殘暴， 相當之殘暴， 所以當蘇聯嘅紅軍攻入呢個柏林嗰陣時咧，同樣作出呢個戰爭罪行嘅報復， 係 雙方都有 嘅。咁當然咧就係相對文明嘅咧，就係美國啦嚇，同埋英國嘅聯軍啦。 啊，唔係喎，我覺得我哋。中國人最文明喎、 中國就係嗰陣。 喂，大佬，我哋對日軍嘅嗰個戰爭罪行，包括係。即係我哋起碼至少冇做呢個蘇聯紅軍嗰種報復式嘅行為喎，中國軍隊啊， 同埋係相當之厚待。嗱，我講埋呢個德國嗰度， 德國點處理？ 德國嘅處理咧，後嚟瓜分啦，你知道啦。 係， 即係佢後來波茨坦嗰個決定咧，就係、是、即係呢、這個就係中美蘇決定咗，即係日後嗰個分佈 世界版圖分佈 個版圖，咁亦都決定埋。咁、但係呢邊比較簡單嘅，即係如果講亞洲嚟講。波茨坦度就講咗德國點樣瓜分啦， 蘇聯佔領一部分， 係啦咁樣，咁啊定咗以後嘅格局，咁然後隨後咧就係有戰爭賠償，咁佢今次嘅戰爭賠償咧，當然咧就係比起一戰嚟講，佢有啲唔同嘅地方咧，就會睇到佢嘅支付嘅能力嚟到要， 因為已經吸收咗一戰嘅教訓啊嘛。 係 一戰就係因為佔領土地之外，仲要大量負擔唔起嘅戰爭賠償，所以導致到納粹德國興起。 係咁，但係最緊一樣嘢咧，就係賠償係其次啊，而係佢對個戰犯嗰個處理係好，即係扭零，即係當然咧喺即係當佢德國一路戰敗嘅時候咧， 好多人走咗草啦，係嘛？ 好多人走啦，當然啦， 走佬 係 啊。 咁但係咧就係、你都唔好話佢到咗臨尾都係幾強嘅抵抗能力嘅。 其實你知道到到臨尾打俾柏林咧，即係德國人都好犀利嘅，即係佢都係好有紀律，同日本人一樣嘅。其實德日好接近嘅，兩個都好接近。那個 軍事傳統都係源於德國添啊。 那個軍紀啊，同埋嗰啲人嗰啲戰意啊、服從啊，同埋咧就係好冷靜啊。到最臨尾就算崩潰前咧，係非常之冷靜嘅。 因為佢實際上咧就有兩大系統，一個就係國防軍嘅系統，一個就係黨衛隊。係。到最後尾咧，就喺柏林保衛戰裏邊咧，其實主要係黨衛隊啦，即係話效忠於希特拉元首個人嘅軍隊，就唔係國防軍啦。國防軍就國家軍隊嚟，嗰啲好早投降啊嗰啲。 咁當然佢唯一佢崩潰嘅地方就係後來希特拉失蹤啦，係相對係傳 匿咗地堡 啊。咁其實就係相傳佢係自殺嘅，咁但係都揾唔到遺體。 一路 到現在咧，在依家就有人傳佢未死，但係揾唔到遺體。咁同埋希特拉一路到後期嘅出現咧，話好多化身添，即係好多人係化妝出嚟。 唔係話佢陷入呢個精神分裂嘅狀態。 佢由來自美都係有問題嘅精神，但係問題嗰啲呢啲咪就有精神病人，佢又有佢嘅魅力，可以將你啲人好似集體催眠咁樣，啲人如痴如醉，係咪見到佢？咁你真冇辦法。你諗下德國一個咁高度用佢哋嘅字眼，即係文明發展嘅民族，你諗下。嗰段時即係呢一百年，早一百年嚟講，最出名嘅呢個文學家、哲學家、音樂家，幾多係德國人？ 同埋仲要係理性主義嘅呢個哲學家。 咁你即係咁樣，咁但係咧就係呢個後來嗰個盟軍嗰個處理咧，就係就係有一個賠償嘅制度咧，但係最緊要就係對嗰個戰犯咧就佢留即係因為佢因為紐倫堡 大審判 審訊，咁佢都唔係淨係紐倫堡主要好多就甲級戰犯同埋丙級戰犯，你即係有三類戰爭罪行嘅，大家一定要記住嚇。第一類就係發動戰爭， 即係主使者 推動戰爭，呢個即係規劃戰爭推動戰爭發動戰爭，嗰個叫甲級。乙級咧就係戰爭罪行，戰爭罪行點樣咧？就係其實打仗有規矩嘅。 有， 即係有規矩嘅，即係譬如我同你戰場去到， 即係非戰鬥嘅死亡。 咁但係咧，嗰啲咧就係、是、即係譬如係殺平民啦， 屠殺戰俘啦， 屠殺戰俘啦，或者係搶掠啦、強姦啦，即係普通即係或者用化學武器啦咁樣，呢啲全細菌武器啦咁樣，呢啲叫越即係唔跟戰爭 嘅規矩。 因為佢有一個叫做 係咪日內瓦定唔知咩公約？ 有一個公約嘅，有一個公約，我一時唔記得個名字，有一個戰爭公約嘅，就講明話係 邊啲係容許，邊啲唔 係啊，佢講明邊啲唔得。咁佢乙級，咁啊丙級咧，其實最大鑊嘅就係佢個違反人道罪行。咁譬如集體嘅大屠殺，咁佢叫違反人。咁南京大屠殺屬於一類。 屬於丙級。 咁譬如係對猶太人嘅集體屠殺，係用呢個毒氣咁嗰啲，係啦，咁嗰啲叫滅族嘅罪行。咁其實三種都係咁緊要嘅。 哦，即係冇話甲級嚴重啲嘅。 三種， 一般人以為就係甲級就嚴重過乙級，其實係三種類型。 三種都係好。 都係戰犯。 係啊，係啊，係。咁咧就喺德國嚟講咧，就大部分就係、是、除咗紐寧堡就主要就好多係甲級同埋丙級啦。但係紐寧堡之外咧，德國係捉咗好多，即係佢新政府喺嗰個盟國嗰個合即係要求之下咧，係捉咗數以萬計嘅。嘅戰爭罪犯， 佢自己審嘅喎， 自己審嚇， 係啊， 咁其實亦都係數以萬計係入獄嘅， 同埋佢判刑，佢唔係淨係限於嗰啲戰爭發動者喎，佢係好多譬如執行黨衛隊嘅任務嗰啲人咧， 係啊， 執行者都有判刑， 冇錯，咁所以其實 未必係處決。 其實讀法律嘅人咧就有好多法理嘅哲學喺度拗緊啦，就係嗰啲執行嘅人，我有冇自由選擇先，有冇意志先？ 收尾其實 咁啊拗得好緊要嗰啲人。 近呢十年我睇嗰套戲就叫做《The Reader》。 嚇、那個 Eichmann 啊嘛，係嘛？ 唔係 ，The Reader 係講一個黨衛隊嘅女軍官，佢唔識字嘅，佢就講你嗰個問題啦。 係啦， 咁咧就喺戰後咧就俾人發現佢曾經守過呢個毒氣室。咁咧就要起訴佢。咁佢喺庭上邊辯論，佢就話：我只係一個喺工廠翻工嘅女工嚟啫嘛。我負責看住嗰啲都唔知咩人嚟嘅。咁啊，收尾個古仔好得意嘅，佢唔識字，但係收尾個男佢中意咗個男仔，個男仔喺佢坐監之後， 即係講冇記，我知我知， 係啊，個男仔喺佢坐監之後就寄好多錄音帶俾佢， 我啲又睇，我都 教佢認字啊、讀書，仲有咩出獄前呢個女仔自殺，因為佢經過 佢唔可以再接受自由嘅生活，當佢唔習慣， 同埋當佢認識咗成件事嘅來龍去脈，因為佢識咗字之後咧，開始懂得思考之後咧。佢接受唔到自己啊 ！The reader 即係 The reader， 叫簡讀啊嘛，叫做 係啦。咁就一個表面係一個愛情故事，但係實際上係好深刻反省 個戰爭 德國人的戰爭罪行，就跟中國和日本人很不同。中國文革所有的暴行就說、哎、我都是被毛澤東老點的，我不懂的，不關我事的。日本人都是的、 嗯、 對於在中國所犯的戰爭罪行也都是一 樣。稍後我們要真的要深入再講那個、那個民族的心理。不過講完德國呢，咁德國咧，今次嗰、那個即係佢哋係作出咗好多賠償嘅。咁咧就喺我先講嗰、那個我最戰犯先啦。咁係數以千計嘅人係入獄嘅。咁啊當然咧係不同程度。咁當中重要咧就係、是、佢如果係級數高嘅人咧，尤其是去到領即係、就是、領導層嗰啲上將負責執行嗰啲咧，好、嗯、多係責無旁貸。即係要佢承擔刑事嘅罪行，咁、嗯、咧就你唔可以話，誒、哎、我係接受呢、這個呢、這個。 我想你希特拉叫我做嘅啫，戈培爾叫我做嘅啫， 啊全部唔得，咁咪好多就死刑啦，係嘛？咁都係，咁但係亦都有唔少人係 有啲係坐十幾年㗎， 啊坐好多年嘅。咁另外咧就繼續全球緝捕， 嗰、那個就係嚟自以色列為主添啊。 以色列自己有做啦， 有摩薩德， 但係全球都有個緝捕即係追 蹤 執令，通緝令， 因為好多喺戰敗之前已經走咗去南美洲。 係啊，係啊。咁咧就咁亦都係啦。咁法國都有嘅，法國有戰犯喎，因為法國又有啲人嚟執行呢個納粹。你知道嗰陣時候佢投降咗啊嘛，法國咁就咁，所以佢就有一個好大型嘅審訊。咁同埋咧就開始就係賠償啦。咁賠償咧就係賠咗唔少錢，一句説話。咁但係個賠償咧就佢分咗兩類嘅，一類叫戰爭賠償，即係國家與國家，你 即係戰勝國與戰敗國， 戰勝下你即係 你發動戰爭， 發動之後破壞我經濟，我死到咁多人，咁啊要賠償， 即係有數計嘅， 係啦，嗰個就都好難計嘅條數，咁啊講緊過千億美元嗰時候賠咗，淨係俾美國啫，我相信，咁其他都唔止啊，賠咗好多好多錢，每個國家都要再簽，咁後來咧就仲有一個叫做個人受害賠償，咁呢個就1980年代開始嘅。咁就因為猶太人咧，嗰陣越嚟越發掘多嗰、那個 種族滅絕， 種族滅絕啦，咁個 Auschwitz 嗰啲行埋好多資料出曬嚟咁就，咁猶太人好叻嘅，就一路搜集啲資料，咁又有一個叫 Jewish Council 嘅猶太人協會 索償， 咁啊我嚟做索償嚟到追到，咁但係佢一度好嘢咧，佢就唔係得個口拗，話你爭好多錢啊，我追嘅，佢係做好多嘅口述歷史。做很多資料， 這個、就是 做多檔案 個分別咯、啊。南京大屠殺嗰啲人名都唔齊嘅，大佬啊，而家仲30萬， 你 講 曬。我話俾你聽，我話俾你聽嘅，到到後來中國嘅戰爭罪行咧，係到到90年代先開始 提出嚟， 先至提出嚟就先開始做研究。 乜資料都冇 曬啦，係仲日本人係進步過我哋，係日本人去調查先嘅。咁、我一陣再講講嗰度。咁咧就後來咧就係、是要再整多以我所知咧，起碼2-3個基金成立咗嘅。一個咧就係 genocide， 即係俾嗰啲後代 種族滅絕， 滅族嗰啲後代。咁然後咧就向就去申請，就同嗰、那個嗰、那個猶太協會佢個基金出咗嚟啦，猶太協會就負責去到批嗰啲。 即係佢有一個審核嘅一個過程。 有個審核，但係德國政府俾錢。 俾錢。 好。咁第二個咧，以我記得咧，就係、是、喺到2000年嗰時，我喺美國開會嗰陣，啱睇到個報告，就係話再拎咗50億日元馬克50億，就愛嚟俾嗰啲苦役勞工，又係德國又捉咗好多人去做。 哦，嗰啲 labor camp 苦工啊，做去入去嗰啲兵工廠做嗰啲。 嗰、那個就幾百億美金，咁然後跟住咧。嗰陣就啱啱又係呢個瑞士銀行咧，又俾嗰啲猶太佬告， 因為佢幫嗰啲係啊，幫嗰啲納粹嗰啲收埋嗰啲錢， 係啦，咁又美國告佢，咁咧就賠100億美金。 而家據說仲有好多納粹寶藏周圍收嘅喎，仲係。 我唔知啊，咁佢就係 文物啊，遺失咗、流失咗嗰啲。 嗰陣德國政府咧就追唔住，就捉咗嗰啲即係將好多殺咗好多猶太人咧，就將啲錢拎咗去瑞士銀行。嗰度洗黑錢， 因為種族滅絕就除咗殺人之外咧，好多猶太人喺當時嘅德國嚟講咧，都係銀行家啦、藝術家啦、收藏家啦、古董啊、藝術品啊嗰啲嘢，全部俾納粹德國充曬工噶嘛，又好似中國文革咁嘅喎。但中國充咗工之後，嗰啲嘢去咗邊就唔知啦。 咁佢人死咗，咪納曬啲錢咯。咁啊好啦，咁啲户口點搞咧？咁樣咁德國政府就做好多手腳。咁啊轉咗咧，個人死咗，咁佢揾第二個人就假冒個人就 攞走曬啲錢， 係啦。咁咧而瑞士銀行就知㗎，其實某個程度佢 因為瑞士當時好似係中立國嚟嘅， 中立國。咁但係你知道啦，嗰陣就合百亂，咁咪乘機佢發戰爭財啦咁樣。我相信就揾咗好多錢瑞士銀行。咁嗰次就同佢計數，就賠咗100億。咁咧就成件事咧就係、是、德國做一樣嘢，德國就係一路嗰個政府咧係好合作。 嗰、那個慚愧嘅程度都好高。 政府咁又跟住咧就係、是、講過咧，佢總理 一戰敗就講過，佢話呢個罪行，佢今次雖然我哋德國人好多人民都係受害者，我哋好多人都唔一定係即係支持個政府去打仗，但係我哋係被逼去到有唔少人係被逼去到咧係參軍， 同埋佢哋冇反對過納粹德 國。但係咧佢話成個德粹呢個納粹咧係以德國人之名嚟到犯下嚇，亦都係我哋有唔少人係有參與。無論你自願或者不自願，佢喺咁嘅情況之下，佢我哋德國人係責無旁貸， 承擔 嘅 責任， 要全面承擔嘅呢個羞呢、這個羞辱啊，呢個咁嘅羞愧咧，係我哋每個德國人都要承擔，直至到即係我哋責任係要完成為止咁就，咁好清楚嘅。咁所以後來到波蘭特嘅時候咧，就跪下。 當時德國嘅總理啊，係訪問呢個波蘭啊， 係咁第一個 跪低懺悔， 向猶太人。咁好啦，然後跟住咧就係歷史書，佢哋個歷史書咧就係要鄰即係周邊嘅國家一齊 參與編， 一齊參與編。咁有一個好正式嘅歷史記錄，對成個二戰同埋戰爭罪行嘅記錄。 德國人嘅責任， 德國人責任咁樣。咁即係後來咧，仲要立埋法例咧，就係話如果再歌頌納粹希特拉， 刑事罪行， 刑事罪行就變咗一種係。係 可以告你嘅政府可以告你。 係啊，即係佢就對言論嘅限，即係佢覺得呢種係一種係種族仇恨嘅一種咁嘅罪行，所以佢係呢個唔係言論自由嘅問題咁就。咁所以德國咧到現在咧就係解決得幾好嘅，所以最近咧安倍啊去到德國見到呢個 Merkel 啊呢個啊咁 Merkel 就同佢講啊，佢就唔知咪即係 等我教你啊，靚仔！ 即係你聽 下啦。我都係過來人。 佢話我哋德國係真係做足曬我哋應該要做嘅嘢。 所以佢可以成 為歐盟 嘅領袖咯。係 啦，能夠有咁冇 和。你諗下，如果德國係咁契弟，去推卸曬所有嘅責任，揾鑽空子、揾窿捐嘅話咧， 係。 你諗下，今日歐盟幾時輪到德國領導？法國都唔會容許你。英國都不容許你，係咪先？係咪正正就係因為他已經了結了過去的歷史問題，他才可以重新站起嚟。當德國再統一嗰時候，成為一個強國，呢個就係嗰個所謂你要回望歷史先至望到將來。 他係真係佢有一句名言就話：如果我哋閉眼過去，便看不到將來。呢個係其中， 因為其他國家是不會服從、不會服你的根本係，因為你展現不到一個領導。領袖啊，應有的風範，作為一個國家，好像一個人咁。 同埋你個人民咧，都係有一種罪惡感，一種罪疚感。 好像逃避嗰個問題。 啊，最逃避咩？因為其實日本咧就有咁問題，我再詳細講講。咁但係成個德國咧就覺得我哋係了結咗呢件事，亦都係付出咗唔少。咁就付出咗唔少。咁啊好啦，累到美國，即係唔係累到美國？美國咧都受到壓力啦。咁跟住咧到七八十年代咧。你知道戰時嘅時候就係到後期四三年度咧，就將啲美裔即係美籍嘅日裔人咧， 運曬集中營， 唔理你做過咩嘢，總之係日裔嘅， 因為你做間諜卧底啊嘛， 就運住佢哋， 破壞美軍設施啊， 係啊，咁啊好大鑊。咁到戰後咧，咁日本人話：喂，大佬，我只係日裔啫，我有好多係科學家，有好多教家，有好多運動員，有好多律師，你運住我。又唔使審，又唔使咩，因為我係日裔。 日裔係。 咁你咪早種歧視咯咁樣。咁於是乎一路就爭取，一路爭取咧，到八九年咧，足之係通過八六年啊，八九年啊，八六年就通咗一個叫 Civil Liberties Act。咁啊，美國通過咗，加拿大通過咗。 加拿大都有 嘅。加拿大跟住 都有囚禁嗰啲日裔嘅加拿大人。 因為跟住美國做大佬啊嘛。咁到八九年咧，就係呢個布殊啊，老布殊。同埋加拿大總理叫 Maroney， 就每人寫咗封信俾嗰班日裔嘅人，即係 identify 都仲在生嘅，每人一封信親自簽名個總統，向佢道歉，然後每人就唔知三皮美金，佢係象徵性嘅賠償。咁啊，仲喺度戲劇性咧。嗰陣時候美國嘅法務部長叫 Thumbert，就喺一個儀式嗰度咧，就半膝跪下，就交俾一個九十歲嘅日本嘅。嘅日即係日裔嘅美國人，就向佢道歉交封咁嘅信，嗱咁樣嘅，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由此到加拿大後來咧個人頭税啦，就係嗰陣時候你知道捉嗰啲中國人去到做鐵路啊，又唔俾佢入加值啊咁樣，咁嗰陣時係十九世紀尾啦，二十世紀初嘅時候啦咁就，咁啊搞到好多人咧好慘咁就，咁足之咧到十幾年前咧又通過個法例又要道歉，又要賠償，即係有一個咁嘅。National apology 即係民族式嘅道歉，係國會通過嘅咁 就。嗱呢個就係你 即係真係個反省啦。 有冇認真面對 其實國家可以犯罪的嘛，不是只是人犯罪 的。加拿大不是這個澳洲又向啲原住民道歉， 原住民啦，係 你記唔記得？ 捉咗啲細路仔啊嘛， 捉咗細路仔就要佢同，就要佢 喺啲白人家庭嗰度養啊嘛， 要佢 離開原本嗰啲家庭。 係啦，要佢完全融入去白人嘅文化。 白人文化。 咁你好慘啊！幾兩三四個細路仔，三四五歲嘅細路仔捉咗出嚟，就唔想佢跟住土著嘅爸爸媽媽，就因為要佢白人化。咁你呢個做法唔啱，所以捉之咧。澳洲亦都道歉啦，呢、這個應該係十年前啦。嗰、那個 Rudd 嗰、那個嗰、那個誒做總誒嗰個識好講 綠乜鬼啊？ 綠克文， 綠克文， 綠克文可以講呢、這個講普通話講得相當好嘅。 好似喺北京大學讀過書。 係嘛？就誒好好似你唔識聽，以為即係你唔知佢，以為佢係北京人。咁佢就係又係喺佢主導之下咧，就向原住民。 嗱，呢個國家對自己人民咧犯嘅罪咧， 係 有嘅，但係喺中國啊，當然冇啦，因為黨係永遠正確噶嘛。 係啊，從來都冇。 但係翻翻轉頭，睇翻中日之間啊， 係啦， 點解當時無論包括係受降嘅國民黨政權，同埋之後嘅共產黨政權，都對日本咁寬大嘅咧，真係 嗱 呢個我寬大，其實我唔係真正係寬大， 唔係真正寬大，係 點解唔追究嗰個嘅國家嘅戰爭責任？ 點解唔叫做恢復正義啊？ 係啦， 恢復 呢個唔係寬大嚟，我覺得咩以德報怨啊，我覺得唔啱啊。 係嗱，咁第一樣嘢 即係等於一個人殺咗人，以德報怨係咪放咗佢咧？應該 係即係呢個問題問得相當好嘅。咁咧就大家知道咧喺。呢、这個日本嘅戰敗咧，同德國戰敗有啲唔同，所以日本嘅人嘅心理咧就唔覺得佢真係戰敗，即係喺中國嘅戰場嗰度戰敗。 因為主要掟嗰兩美國掟嗰兩 個原子彈。甚至咧，佢覺得如果美國唔係用原子彈咧，佢都唔係一定會戰敗俾美國。咁你知道美國咧，其實到四五年嘅時候咧，其實德國整體嚟講嘅軍力都仲係相當有戰鬥力嘅，除咗海軍。海軍嗰陣時候，我諗喺中途島。 日本就當時大日本海軍喺中途島戰役之後，主要嘅航母艦都冇曬。 係啦，三分之二冇，三分一就係珊瑚島戰役冇咗。咁呢個就係海軍啦。咁但係嗰陣時候咧，喺各個所謂連島戰役啊，叫做 Jumping Island War 嘅時候咧， 其實美國就吃盡苦頭， 吃盡苦頭。咁同埋咧就係嗰啲神風突擊都要出嚟到咧係使到美國人咧個心理上高咧。 原來台灣都有神風突擊隊嘅基地喎。 有 喺台東， 香港都有啊！ 香港都有， 香港有。最早可能有啲日本朋友嚟帶我哋啲學生去睇。 哦， 係啊，係喺南丫島咁，有幾個地方係有啲實突擊隊嘅匿埋嘅地方。 匿埋 嚇，係啊。咁佢啲唔係用飛機嘅，佢用嘅快艇撞埋你嗰度嘅。 潛快艇。 用快艇嚇嚇，用快艇佢揸住啲炸彈咯咁樣。有啲叫人彈魚雷啊嘛，人彈魚雷就揦住個魚雷。 自己個人。 嚇嚇，咁嚟到架住個魚雷射埋。 操縱個魚雷。 係啊，好準嘅，所以實準嘅嚇。嗰啲飛機就撞埋呢個船度。嗰啲 撞落去戰鬥航母艦， 航母艦或者你啲戰艦嗰個住嗰度就係邊個地方係會沉嘅？ 嗯， 即係你炸落去就梗係爆炸啦，跟住油倉即係個油倉嘅地方咁。 武器庫啊嗰啲咯， 武器庫咁即係佢係好精準，但係嗰啲人咧全部飲完天王賜嘅酒咁就去㗎啦。咁所以嗰陣時打到日本呢個美國咧係對個戰爭咧都係有啲 唔係你之前 有恐懼嘅。 兩年前有套電影啊，叫《鋼鋸嶺》啊，《Jack Shaw Island》啊， 《 鋼鋸嶺》就係講美軍喺逐島戰裏邊啊，反反覆覆就係攻佔一個陣地嘅啫喎，不斷突然間喺地堡走出嚟。 你諗下，依個有一個圖，有一個有一幅相咧，就係 Carl Jimmer 嗰個三門島之戰嘅咪。 哦，動起之旗啊！ 動起之旗啊！到現在嚟講，美國打官司話燒旗係咪犯法？就係拎呢支旗出嚟講， 因為死咗好多人， 係啊，佢呢個我哋個民族幾緊要咧，嗰個當時嘅尊嚴啊，大家嗰種愛國嘅心幾緊要咧，如果唔係點可以打到呢場咁嘅戰役啊咁樣，就拎呢幅圖出嚟。 其實佢哋美軍都好慘，佢哋唔知道嗰個太平洋嗰啲嘅島上邊咁慘烈㗎，佢哋嗰陣時。 咁同埋日本人咧又係好犀利嘅，你諗下佢戰後三十年啊，仲有啲日本兵。 你係菲律賓， 你係菲律賓。佢哋話：咁啲人嗌佢投降咧，佢話我唔會投降嘅，直至到我上司俾個命令俾我。 啊！ 佢有命令嘅，點落發咗個口語係點樣？咁佢先投降，咁樣嘅喎。 唔係，仲有好多係集體自殺啦，喺呢個即係嗰啲太平洋嘅島嶼，收啲沖繩都係啦。 係 沖繩就平民都自殺啦，因為一路散步嗰個 死好多萬人。 係啊，美軍上嚟會虐待佢哋啊等等，咁所以就平民都一齊跳崖自殺啦。 咁嗰陣時候，美軍估計如果係要登陸咧，係 本土作戰 要死一百萬人，要死一百萬人。 咁而當時日本好多嗰啲少壯派軍人、參謀本部嗰啲都係準備。這個一億玉碎，即是說要 本土作戰喎，等美軍登陸日本本土，然後同佢哋好似柏林攻防戰咁喎。 係 係啊。 咁但係到到後期嗰、那個、大家商議嘅時候咧，就講緊其中一樣嘢就係講佢個體制。 嗯。 即係日本嗰時候考慮緊係咪投降嘅時候咧， 其實天皇係一個幾關鍵嘅， 相當關鍵。 當時決定投降呢個玉音放送啊，即係將天皇嗰柄錄音帶喺呢個日本放送協會播出嚟，全國廣播嗰陣時候，其實曾經日本嘅軍人係阻撓，即係要本土作戰。咁啊，收尾就係呢、這個大家睇嗰套電影叫做《日本最漫長的一天》。咁就係講呢個錄音放送，最後尾點樣送出去？而當時嘅日本陸軍大臣，就係支持呢個投降。咁但係因為佢支持投降係違反咗日本參謀本部好多軍官嘅睇法，因為佢哋支持本土作戰啊嘛。咁所以最後尾呢個日本陸軍大臣就係聽到廣播完啦，就切腹自殺。 係， 因為佢兩邊不是人啊嘛。即係佢效忠於天皇，但係就出賣咗佢哋陸軍部嗰啲人。所以咧就呢、這個收尾佢個後人係住日本住北京大使嚟嘅，係啊，攞你呢個陸軍大臣嘅後人。 總之咧就係、是、當時嚟講咧就係、是、成個嗰個議和咧就係、是、以其中一個最緊要嘅條件就係要維護，即、就、係、是、保護翻。 其實係咪日軍 遺留翻 佔領咗之後，麥克阿瑟先至睇到成個冷戰已經形成，先至決定保留天皇體制咧？其實 唔係。呢、這個 已經 一個係啦， 之前已經係 係啦，即係佢落咗第一個原子彈，都仲未即刻投降喎。 係啊， 啊仲要第二個落第二個原子彈。咁嗰陣時候，其中一樣嘢就講緊呢個天皇嘅體制，其中一樣嘢。咁第二樣嘢當然咧就係、是、日本人有好大嘅壓力，就是、因為蘇聯參戰， 佢驚 蘇聯參戰 啊嘛。 咁佢驚蘇聯， 因為已經入咗中國東北啦嘛。當時 有東北同埋咧，美國人就係珍惜失即係佢嘅生命，即、就、係、是、打嘅時候佢知道啊。即係佢打一場仗，佢就知道，佢知道蘇聯唔係咁樣嘅，所以蘇聯咧，如果你再唔搞落去，就蘇聯 恐怖， 蘇聯登陸， 仲恐怖， 蘇聯登陸。咁所以我諗呢個係有壓力嘅，咁使到佢咪捉戰喎。咁但係佢你知道佢成個心理咧，佢覺得真係輸俾美國，同埋輸俾美國嘅原子彈。 但係日本人啊，當然咧，當時國民黨之所以寬大，亦都係有一個嘅即係準備進入冷戰嘅考慮，就係、是、見到呢、這個即係、就是、新嘅威脅。就係、是、呢個嚟自共產黨同埋蘇聯紅軍嘅威脅。 我諗當時未睇到咁樣，國民黨未睇到咁，但係嗰陣時候國民黨咧都係非常之即係打到已經筋疲力盡啦，已經。 唔係，但係好簡單，點解要放棄日本賠償啊？呢、這個我就 咁嗱，呢個第一樣嘢就係、是、打完之後咧，你知四五之後咧，第一你知道個接嗰個 南京受降 受降嘅時候咧，何應欽去接個受降信係咁樣接法嘅。人哋交嗰個行書嗰個咁樣嘅，你明唔明啊？即係咁嘅係。第二樣嘢咧，嗰啲軍隊係好有紀律嘅，雖然坐喺度喊。 解除武器好有紀律。 解除佢咧好有紀律。成個過程咧，我仲記得阿李柱明個爸爸 啊， 講俾李柱明聽，佢收咗啲軍械翻嚟咧，非常之整齊， 因為佢 非常之清潔啊。 李柱明個爸爸就係國民黨第九戰區嘅政委嚟嘅，佢係粵漢謀兵團嘅政委，當時嚟講喺抗日其中一個大戰場嘅。一個指揮嚟嘅係， 其中經歷啦嚇。咁佢又話，即係日本人嘅軍紀咧，你係唔能夠唔服嘅。反為你自己雖然係戰勝國，你自己都即係你又冇人哋嗰種咁嘅紀律喺度。 嗱，我自己一個親人咧，就係鄺榮孫個爸爸咧，當時就係喺呢個軍法處嘅書記官，咁就華南派遣軍嘅總司令，即係田中九一處決嘅戰犯嚟嘅。處決嗰陣時咧，佢在場，即係佢講翻俾我聽啦。他話：佢就攞個杯出嚟向天皇，即係向東邊飲酒啦。天皇賜嘅一個酒杯。咁、然後咧就佢話佢係嗰套軍服啊，係相當整齊。係 啊， 成個人咧係腰板挺直去迎場嗰陣時。 佢 反而係咩咧？處決之後咧，嗰啲中國人咧圍觀嗰啲咧就走去咧搶佢啲眼鏡啊，拆佢啲衫啊，攞佢啲靴啊，攞佢啲皮帶，就相當之丟架啊！其實係呢個行為本身啊。 係。 雖然佢係戰犯，接受呢個處決。就話仍然表現出即係我外父都係一個軍人。 中國人好多要反省嘅啫。你我一陣講埋下半節，你知道咧，即係點解今日我哋中國嚇咁大鑊一個咁嘅國家？你唔好就係共產黨嘅固然係一個最大嘅罪魁禍首啦。但係人民民間好多嘢真係要反省。 係。 咁我一陣間要講埋呢樣嘢，但係咧，你記住就係、當時嚟講亦都你美國要結束啦呢場戰爭。日本投降了，你中國哪裡有話語權呢？沒有的，其實中國的國民黨最即是中華人民 中華民國的政府，最緊要知道戰後的格局點樣。咁當時咧，《開羅宣言》講得好清楚，就係台灣澎湖係要交翻， 交翻俾中國， 交翻俾中華民國咁樣。咁就琉球就係、是、嗰陣時佢要求琉球啲翻翻中華民國，咁但係美國就唔同意，咁就變咗係美國進佔。咁大家知道啦，後來 結果就變成係、這個、 變成翻去翻日本啦， 個沖繩啦，係啦， 比較沖繩。咁呢個就好簡單啊嘛，因為你戰後嘅格局轉曬啊嘛，你唔係一個民主國家啊嘛， 同埋你中共變咗蘇聯嘅附庸啊嘛， 係啦係啦， 佢梗係唔會還翻俾你啦， 梗係唔會啦，就係嗰陣時候已經係 冷戰啦嘛，寒戰啊嘛，跟住就 係啦。咁所以咧就係呢個第一樣嘢就係、是、嗰、那個開羅宣言嗰度，佢最緊要戰後嗰個格局。就係、是、承認翻嗰個領土，咁但係跟住你知道咧，一到四五年之後，好快嗰陣時候和約都未攞紙經啊，嗰陣時候入呢、這個遠東委員會就係、是、馬克亞瑟嚇、啊，就負責進佔呢個日本。咁進佔日本都有排搞喎，呢即係我叫 put a house in order， 點能夠有效管治日本？ 啊，唔係喎，日本喺天皇嗰個玉音放送之後咧、啊，實際上即係佢哋真係有個。即係效忠於嗰個天皇嗰種，即係價值觀啊！佢哋真係冇抵抗喎，美軍進駐嗰陣時候。 但係開頭點樣同佢恢復翻秩序，用咩體制都有排搞。 美國都驚啊！ 咁啊試過選舉，我唔知道四七人選舉咧，就發覺好多左翼嘅組織贏， 大鑊。 咁啊大鑊，咁所以佢就即刻就將佢重整過咧，就揾翻曬嗰班戰士，即係冇被定罪嘅，即 係政客 啊！有啲政客即係已經可能已經係。服咗刑或者係冇被去到定罪，咁其實所以對日本係好寬大處理嘅，佢只係有部分人死刑有七八個，有好似死咗十幾廿個 啫。嗱，南京 咁啊，大部分人咧就坐監，有啲人坐監。 南京審判都好奇怪嘅喎，呢、這個重要嘅中國戰場嘅呢個江川寧次反而就冇處決嘅喎。 係。 收尾仲 但係重井石根就死刑嘛？ 重井石根 就主要就係、是、 啦。嚇、重井石根就南京戰役啦。 嗯。 田中九一就係華南派遣軍嘅司令啦。嗱，呢個江川寧次收尾就成為國民黨喺50年代喺台灣軍事顧問團嘅背後策劃者嚟嘅，係、協助蔣介石去抵抗呢、這個即係、就是、共軍嘅侵略嘅，係、訓練國民黨嘅官兵啊。 嚇，總之係七個啦，東京審判係咪？咁七子。 其實江川寧次同阿蔣介石都認識嘅，應該係軍校嗰陣時認識 的，係咪啊？係咪？係啊。但係點都好咧，就係、是、 好似係佢教官嚟嘅。 當時咧就係呢個遠東委員會進駐之後咧，其實根本第一個成個格局咧就係、是、開始進入冷戰格局。嗯、第二咧就係佢哋都最緊張咧就係睇住成個即係日本嘅恢復日本嘅秩序有效管治，咁人哋睇下邊啲人。進翻去個體制嗰度，因為你美國人管唔到嘛，直接咁就你要透過佢自己有個管治嘅團隊啊嘛，咁就咁一路都忙呢樣嘢嘅時候，跟住中國已經內戰， 成個 跟住已經 成格局已經改變啦， 成個改變跟住已經好快已經係赤化成個中國，跟住就好快就寒戰。你諗下有乜辦法咧？咁所以咧， 到短短五年之間發生， 到真正和約係1952年三藩市條約嘅時候咧，根本蘇聯就冇簽，退出咗。 國民黨又冇簽乜，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就冇代表性，中華民國個不死承認，咁所以就根本就係你嗰班自己講曬，即係英美。 即係舊金山和約啦。 舊金山 冇效啊，其實 冇乜意思。咁咧就咁其中仲有一樣就仲更大鑊喎，就是、日本咧喺個和約度點寫法咧，就係講台灣同埋澎湖啦。佢永久放棄台灣同埋澎湖列島的主權，永久放棄咁樣。咁跟住依家啲法律家點講咧？佢放棄咗，冇話到交俾邊個。 嗯。 O K， 冇話到交俾中華人民共和國，亦都冇話到 中華民國。 咁所以咧，其實呢個就牽涉到就主權未定論。 咁即係佔領台灣同埋澎湖列島嘅，可以係一個獨立主權國家。 係啦，咁依家就係咁樣啦。依家即係台獨嘅人咧，就攞呢個就話。係 啊，攞舊金山和約嚟做嗰個根據咯。 係啦，咁樣。咁就當然講咧，我做一樣嘢咧，就係、是、基本上高咧對日本係非常之。是寬大用你的字， 會不會其實當時 日本、南韓、台灣已經成為圍堵中共的一個戰略， 絕對係 啦。個大佬叫做美國， 絕對係啦。 所以美國就嗱，你兩條僆雖然五年前開過拖打過交，不過而家我做大佬，你兩個不要再搞啦。 係啦，係啦， 即係嗰形勢就係咁啊。 絕對就係咁樣。咁咧就呢、這個放咁呢、這個舊金山條約咧。 就基本上嗰啲盟國咧就放棄咗對日本嘅主要嘅索償。咁只係除咗咩嘢？第一，日本嘅如果佔領咗盟國嗰啲資產，當然要交還啦。而日本喺海外嘅資產就沒收，就俾呢個紅十字會去嚟做好多嗰啲救災嘅工作咁樣。咁又跟住咧，日本嘅所謂賠償咧，就叫做以工抵償，即係話咧，佢落訂單要佢做嘢，我嚟交一啲嘅工業產品乜乜乜，咁就我哋攞嗰個單嘅錢，我哋抵償一啲嘅賠償。 嗱，我想問， 咁啊做咗有做咗有冇十年到咧？ 但係點解嗱？譬如當然啦，你可能因為國際嘅政治格局都係跟美國。即係以馬首是瞻，所以大家就算啦，就唔好再撒氣啦，要對付呢個新嘅敵人蘇聯。呢個明白，但其實佢幾個人道主義嘅戰爭罪行，包括南京大屠殺，包括呢個喺哈爾濱嘅731部隊細菌戰嘅部隊， 冇錯冇錯， 或者甚至係用過化武、用過細菌戰，點解 嗱 ？OK， 我下半節會講講，因為嗰陣未有嗰個概念叫做戰爭受害賠償。嗰陣未人有呢個咁嘅概念出嚟，咁個概念咧只係得一個叫戰爭賠償，就各與 各 嘅嚇。咁我就台 即係人民就冇權索償， 人民冇權索償。咁中華民國喺1952年簽咗個和約咧，就蔣介石就話以德報怨， 放棄咗 啊，就放棄咗賠償。咁啊就嗰陣時候中共咧就鬧到佢撲街， 但 係 當時 呢個周恩來就鬧到撲街。 因為當時日軍嘅軍事顧問團已經進駐咗台灣㗎啦，已經係協助蔣介石。去對抗共產黨 咁點都好啦，佢呢個和一定係美國指示之下嚟簽噶啦嚇，咁啊，所以表示對佢咩？咁仲有一樣就係蔣介石由至尾好寬大嘅，即係好寬大意思咧。戰後咧好多嗰啲日本嘅航兵咧，好第一時間送佢翻去。 喂，佢其實佢蘇聯反而扣留好多喺西伯利亞喎，但係喺中國戰場嘅受降嘅軍隊咧，包括香港咧，其實係真係十分之寬大，包括喺台灣嘅軍隊， 總之咧， 日本人啦，喺台灣嘅日本人啦， 國共雙方對對方，即係國民黨對共產黨嘅航兵，或者係共或者係 即係自己人嘅心狠手辣。 如果共產對國民黨更加心狠手辣， 係啊， 但係雙方對日本嘅航兵或者係戰犯咧，係非常之寬厚。呢、這個中共咧就好多就係所謂叫改造思想改造， 即係喺戰俘營。 係啦，咁又到五幾年就放咗曬翻去。咁嗰啲人走咧，仲要多謝即係共產黨對佢嘅教育，使佢能夠更新咁。 可能俾翻啲使費。 即係咁樣。好啦，咁中共咧就至尾鬧國民黨，鬧國民政府咧就話你冇資格代表中國人，點樣賠償啊？乜 咁？但係中共都唔見得好去邊喎，大佬。 咁點到佢71年咧？當佢一恢復同日本接觸有一個咩之後咧？他第一件事對田中國榮講就係話：既然蔣介石對你咁寬厚，佢話我哋冇理由比蔣介石更差嘅，我哋一定會比蔣介石更加寬厚。咁所以就 最後感謝日軍侵華。 咁啊感謝 日本皇軍侵華啦，係啊。 咁就 呢個有記錄㗎，喺日本方面唔係老作㗎。 有七次嘛。 係啊，田中國榮嘅秘書有記錄㗎。 啊， 同埋當時嗱，我想問，其實中日關係一開始咧，喺恢復接觸即係。中美建交之前已經日本做呢個試探啦。咁啊，中日關係其實喺70年代同80年代係相當之友好嘅。我諗差唔多係中共啊喺國際上邊最友好嘅國家，其實係日本嚟。 係 喺80年代。 嗱，咁咧，我哋而家翻返嚟，應該就開始講翻70年代開始。咁又跟住咧就要講 嗰啲戰爭幾時走翻出嚟啦？嗰啲戰爭問題。 戰爭最 喺乜嘢背景底下走翻出嚟？ 90年代先至全部。 即之前嗰個70、70幾十年係完全唔提嘅， 冇人講， 冇人講， 冇人講。 咁啊，同呢個猶太人追呢個納粹戰犯好唔同喎， 好唔同。 以色列係65、60年代已經派特工去南美去刺殺啊，去緝捕嗰啲嘅戰犯。 係係。 所以就嗰陣時呢個耶路撒冷大審判啊，呢個其中一個戰犯呢個艾克曼就係喺耶路撒冷審判喎，喺阿根廷喎。舊年睇一套戲就係講點樣去捉呢個艾克曼。 中國咧，即係民間。啊！有啲即係間中有啲咁嘅書籍啊，有啲嘢講下，一個民間嘅痛苦嘅回憶，但係咧就完全冇系統嘅研究。個原因係好簡單，成個民族都喺水深火熱之中。你啲人，你諗50年代三反五反， 自己都自身難保。 自己跟住大躍進，餓都餓死啦已經。跟住又翻出嚟四清運 動講咩尊嚴？ 講咩尊嚴？自己對住自己人，即係其實你共產黨對你嘅壓迫，可能都唔。 同日本佬都唔會差得好遠，甚至日本佬咧 仲廣泛添，我諗共產黨嘅壓迫。 咁所以你仲講咩嘢咧？咁樣咁，所以我想同你講講一個袁竹林嗰、那個嗰、那個 慰安婦嘅故事。 佢話根本佢嗰個時候俾人笑嘅，成日都 係因為佢哋 日本嘅雞， 佢哋係 日本的面子，日本的婊子啊！ 佢唔敢同人講， 唔敢同人，好慘嘅。咁所以我想到到九十年代咧，有翻一個恢復尊嚴嘅運動，都係民間發起嘅。 不是共產，唔係共產黨，唔係話代表民族復興嘅咩？喂， 陣間呢個，陣間佢，陣間講講俾大家聽啦。咁我哋陣間 休息一陣先。 好。 星点可以成为一个星座呢？一件单独的事件点会引起我们的兴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联起上来，才可以变成一个有意义、有思考、有想象的星座。弥敦道证交所每一位嘉宾所讲的说话，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发出的光芒，勾画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不同層面的一張圖畫，俾我哋細心欣賞、深入分析同埋思考背後的意義。 好多香港人為了買層樓、建立自己的安樂窩，可能要勞碌一生。每個月供樓同埋交管理費已經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近年屋苑招標維修工程和採購服務出現圍標或者疑似圍標的個案，這些個案裏面小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業主、業委會甚至乎法團的重重圍困。那究竟怎樣看著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圍，我們幫到你。 喂，徐少华，律政司话个夺字好暴力噶、哦。 哇，咁我哋夺加上命，咪仲暴力，随时拉得噶咯喎。 但系讲暴力，你救呢个政府暴力？ 纳税人嘅血汗金钱就系俾大白象嘅工程超支夺去啦。 一人一票选出嚟嘅议员，个议席又俾佢暴力夺去。 我哋香港人连尊严都俾佢夺去啊！ 咁而家究竟边个夺边个命啊？ 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夺命捞松， 重夺香港。 嗱，头先咧，我哋就讲到咧，喺国家行为咧，即系喺战争嘅结束之后，中国就以德报怨啦，声称，咁啊，其实就系咩咧？共产党就唔想追究，因为佢就因为中日战争而得益嘅，國民黨的政權已經是敗退了去台灣，大家都受美國的庇蔭，那你兩條僆就不要打交了，那就算了，大家好了。但是民間那個戰爭的痛苦是未過去的嗎？ 未過去，那其實呢就是那個戰爭痛苦呢就一直壓抑著。其實香港已經比較好的地方，因為香港就 自由一點，相對來 說比較自由啦。還有你知道其實六七十年代已經有個索償協會，那些人被人去捉去換軍票， 還有始終香港那個即係保衛戰的時間很短，十幾日，咁好快日軍登陸之後就即係最多就是逼你換軍票啊，有些人不肯換俾人即係 咁佢殺人都係都有很多個個案嘅殺人 有㗎，喺戰爭期間的罪行就喺聖士尼反中學，即係而家赤柱啊，就是那個係軍野戰醫院同埋即係嗰啲嘅唔係戰鬥人員的地方嚟嘅，日軍攻入去之後就屠殺。 有幾個人寫過書啊？謝永光啊，嗰幾位都寫過，即係個三年零八個月嘅日嘅，即係所目睹的罪行。 其實我哋嘅一代香港人，我諗經歷過。 三零零八個月嘅好少噶啦，全部都糾治 好少，多數都係我哋爸爸嗰輩啦。 我阿嫲咧，我阿嫲入過呢個深水埗嘅戰俘營嘅， 係咪啊？咁咧，但係香港嘅地方一啲人咧。因為一路啲經濟好咗啦，同埋中國人好怪，中國就唔肯講出嚟嘅。 咁算啦算啦，咁樣即係冇望翻轉頭。 咁我哋試過我哋揾到有一啲知道係慰安婦，曾經係做過慰安婦嘅老人家，咁啲仔女係死都唔肯俾佢出嚟，佢又唔 覺得冇面， 唔好要我丟架， 成個家族冇面。 係啊係啊，咁就我試過有一個勞工咧，我同啱先我同你講起咧，就係、是、因為嗰輪我哋啱啱做緊啲勞工案，啲日本人嚟香港。就追咗個西蟲嘅，要香港政府唔好俾西蟲再中標，直接佢賠俾嗰啲工人，即係西蟲捉咗好多人去廣島做啊嘛。個日本人走嚟做呢啲嘢喎，咁啊嗰陣時候已經開始我哋香港， 反而日本人自己刮翻佢哋啲衰格。 一陣間我要講嘅點解會咁樣？咁就嗰個勞工就有一次，即係嗰個老人家八啊歲， 即係苦工嗰陣時候。 苦工嚇，咁嗰陣香港就因為年年咧都有人去八月十五號咧就去大會堂嗰度咧。就向那些死難者那裡有一個紀念重的，就向他們致敬的，就獻種獻花圈的，那有很多團體都去的，那些受害人的團體啊， 或者是那些以前的英兵啊，或者英兵那些， 那其中有一個老人家呢就走來找我，那他說我都想出來講，那那就是另外律師樓，那原來他就是在香港，他是英兵來的，咁就入軍登陸之後就佢就戰俘捉咗佢，捉咗去海南島做苦工。 哦， 嚇做苦工， 佢有咁嘅情況 啊，做苦工啊，跟住佢唔夠人嘛，捉咗去做苦工，咁佢好慘啊，帶住啲鏈啊 number 咁，個個有個 number 咁，佢前幾個 number 後幾個 number 都死曬，即係一係就俾人虐待死，一係就 過勞死 病死嚇。咁佢後來到俾人轟炸，佢嗰個做一個礦場嚟嘅，俾人轟炸佢走上山，走上山就年幾兩年就係、是、哇食草，嗰啲真係食草。佢真係餓到皮包骨，咁後來英軍登陸嘅時候咧，佢走落去下低，就話即係歸翻隊，佢係我英兵嚟，咁啲人唔信佢，即係唔信佢，你 以為你日軍敢死隊 長咩嘢？咁捉之佢話好，你俾支槍我操俾你睇，咁啲人咪俾支槍你有冇搞錯咁就，咁我俾碌捉佢，咁佢就拉出嚟一操 做英軍步操， 啊英軍步操，佢一操幾下已經知道啊呢個自己人，咁自己人佢話翻佢故事，咁又嗌佢上戰艦。就俾佢沖涼，就俾個扒佢食。咁佢喺我寫就一講嗰度就喊啦，喊到就停唔到，就我哋要送佢翻屋企，送佢翻屋企。咁第二日就約曬記者嘅，我仲記得喺怡東，超過一百即係五六十個記者，十部機以上就預備聽錄佢呢個故事嘅。點知佢個仔都話我唔俾佢嚟啦，佢嚟會死嘅，佢已經心臟病發，我哋送佢翻去。 即係佢，我諗係打開咗一個即係。 你諗下咧，原來我後來接觸嗰啲受害者咧，好多慰安婦點解即係咁一講佢講嘅故事啊？佢講嘅時候係好冷定好咩？但係到某個程度佢就會逼 崩潰， 逼崩。咁佢同埋屋企人都話佢咧係好情緒，夜晚喊啊咁樣。咁啲勞工啊， 因為嗰個可能 suppress 咗幾十年大半生嘅記憶， 係啊係啊， 一路都唔敢揭開嘅傷口嚟。 好啦，咁幾時開始揭開咧？咁樣就係冷戰。結束之後，冷戰結束之後咧，咁啊，同埋咧就有一個叫第三波民主化，咁就南韓、印尼、菲律賓開始陸續民主化嘅，咁於是乎咧，本地嗰啲受害人咧就開始組織嘅， 有好多嘅菲律賓都好多， 係啦，咁啊，我哋講翻啦，日本咧喺戰後就雖然冇正式賠償啦，即係俾盟軍就以工代償啦，咁但係嗰啲東南國家咧就唔鬼同佢做生意，唔蘇佢。咁啊，包括馬來西亞好多國家啦，呢個印尼啊、南韓啊，好多國家唔蘇 佢。其實你相對起嗰種仇日意識堅㗎，我講緊。中國反而係最差嘅喎，你睇南韓嗰個仇日意識到今日啊， 係 仍然係相當強嘅。 咁呢個同個民族嗰個民族性有關係，同埋咧就係對歷史嘅認識有啲關係。但係你話佢仇日意識係好薄弱，又即係唔係仇日啊？嗰種仇啊， 唔係佢日本嘅 嗰種咁嘅痛苦嘅回憶，中國人都唔少嘅。 唔係啊，但係南韓到八十年代都係唔俾日劇啊、日本流行音樂啊唔俾入去㗎。 啊，我唔係啊，其實南京有相當長嘅時間係唔俾日本係做生意嘅。直至到我諗到九十年代之後，佢哋話係唔敢去做生意嘅日本人，南京啊。咁咧就咁我講到邊度啊？講到就係話 個民間嗰個嘅記憶開始慢慢復。 咁啊好啦，咁我講東南嘅國家，咁啊嗰日本就發覺唔多掂啊，喂大佬，即係開始有水啊嘛。 俾錢咯。 咁啊到五十年代咧，開始同七個國家簽約。 即係七國家簽約，咁你查有嘅，佢嘅 reparation agreement， 咁啊道道賠一筆錢，賠一筆錢，咁係中國嘅，即係最大鑊嘅，中國係乜嘢都冇，中國係最大嘅受害國。 你嗰個以德報怨嗰四個字， 咁啊乜都冇， 俾佢走數咯，其實就係。 好啦，咁到八十年代中日建交之後咧。咁日本就有翻啲貸款，咁日本就好衰格喎，佢又唔你唔賠又唔賠咯。 佢唔當戰爭賠償。 佢唔覺得應該，咁佢就當係貸款， 免息貸款。 免息貸款， 咁佢都同我哋攞咗幾多著數啦？ 我諗有幾百億美金。 日本人就覺得我賠咗俾你嘅咯噃。 係啊，佢當都賠咗俾你，所以最近講翻嘅時候，佢覺得賠咗俾你。 係啊， 最近講翻咧，我有免息貸款。 我有免息貸款嘛，係啊。 但係嗰陣時候日本已經非常富有啦。咁日本依家都承認嘅，佢話如果唔係當年咁寬厚對佢哋咧， 個經濟復甦點會咁快咧？ 唔會咁快， 係啊， 唔會咁快嚇。 即係如果你好似咁，但係中國人大戰德國， 中國人咧就窮到富都冇得著，又餓死咁多人。你要一個咁嘅戰敗，即係戰勝國。而呢邊呢個戰敗國咧，一路經濟復甦得好快，到到七十年代差唔多，全世界都用緊佢嘅，開始用佢嘅產品。 即係有陣時都幾心噏嘅。即係我自己睇翻啦，我記得我僆仔嗰陣時睇嗰套戲叫《黑太陽七三一》，就係香港港產片嚟嘅。當然呢套片就係販賣嗰啲咁樣嘅核突嘢啦。但係都算係第一個喺流行文化裏邊揭露呢、這個即係、就是、戰爭罪行，就係、是、呢個哈爾濱嘅人體實驗、細菌戰實驗嘅呢個關東軍嘅防疫嘅嗰個部隊啊，叫做七三一部隊。喂，冇正式記錄。軍事法庭審訊冇起訴，然後翻咗去嗰啲嘅醫學專家，包括係呢個七三一嘅呢個負責人啦，其實係呢個嘅 石井四郎， 就將啲資料賣俾美國佬，將細菌戰嘅資料，然後跟住好多成為美日本醫藥集團，譬如而家呢個最出名嘅六十字集團，原本都係七三一嗰啲嘅軍醫。 嗱，七三一係最離譜嘅。嗱，我逐樣講， 活體實驗啊嘛。 呢個喺八十年代咧， 係有記錄啊！呢個唔係吹水嘅，真係。 有。 日本方面有好詳細記錄㗎，係。 但係咧，佢有個協議，我想同美國有協議，咁就美國係收曬嗰啲資料， 嗰啲細菌實驗， 嗰啲就係同埋嗰啲專家嘅資料，然後跟住咧就要佢哋全部解散，然後翻翻鄉下，即係嗰班領導層嗰班人啊， 係 翻翻曬鄉下。咁以我有啲記錄咧，就話咧嗰班人咧翻翻鄉下之後咧就係、是。就係共聚天倫之樂，玩下孫啊，玩下咩嘢，種下 即係做個平常人。 咁啲人問佢咧，就冇一個人講嘅，冇一個人肯講，就全部守口如瓶，直至到死為止。好啦，咁嗰、那個嗰啲七三一嗰啲嘢，大家知七三一係咩嚟㗎啦？ 細菌戰實驗基地 啦，就攞人嚟到做活體 實驗啊， 就試細菌同埋冰寒啊。即係 冷凍實驗啊！ 冷凍實驗啊！咁樣 咪同埋佢真係用過喎，反而真 用過嚇。 提出喺戰爭法庭裏邊提出要審訊七三一部隊，佢係蘇聯嘅檢控官。 係， 因為佢喺洛門罕戰役喺蒙古嗰場戰役裏邊咧，七三一部隊就有投入作戰啦，就係用炭疽 嗱， 即係用細菌戰啦。 咁後來咧，到九十年代咧，就係開始民間組織索償。咁而家我就係講咗啦，因為日本人第一，日本人好離譜嘅，八十年代就招出嚟，八十年代 我知參 拜靖國神社，然後就改教科書，搞個改教科書，就話呢個係呢個大東亞 進出中國 大東亞戰爭咧，其實係維持大東亞嘅繁榮，同埋咧係終結歐美國家對亞洲嘅殖民地主義。是解放東南亞嘅。 嗰陣時佢覺得日本已經 係 站起來啦嘛，偉大民族復興啦嘛。 咁所以點解我哋八二年香港真係算好嘢？八二年有一個 反教科書運動， 反教科書。 好似阿華叔佛喺度。 教協咧，教協有份。咁嗰陣時候陳耀攬啦，我記得陳耀攬咧就係寫血書。咁我哋每個人啊，嗱你香港人記住啊，嗱呢啲就本土歷史啦。我哋香港人攞個桶，我哋每個人我都有滴血啊。 攞手指， 攞手指滴血，滴咗半桶血。 嗯。 嗰陣時有二萬幾人喺維園。咁然後咧，咁然後咧就陳耀攬就話：佢話東條英機死咗啦，你哋就唔記得，就識個就識得聽西城秀樹，西城秀樹好出名嘅，就 播佢聽。 佢話你班人就唔識歷史，即係你要痛定思痛咁啊。於是乎咧，咁我哋二萬幾人，我哋喺維園，咁啊寫血書，咁啊陳耀攬寫就送去日本，咁嗰次就唔敢改。個教科書唔敢改啊！你香港人真係算好嘢，直至到2001年真係俾佢改到， 改 就係嗰日係扶桑社再改，係咁樣嘅。 但係佢嗱，我想問， 中主咗20年 教科書問題，我想問，佢唔係扶桑社嗰本唔係唯一噶嘛？ 唔係唯一， 其中一個出版社經過文部省審核， 係 批准佢出版。 文部省係俾佢咁做， 批准佢出版嘅。 咁但係 你可以唔用嘅， 唔可以唔用。 但係我據知呢個扶桑社嘅教科書冇乜。 學校用 的。那他這樣他就開始攝入去。 我知道攝入去幾個整整擺了一個在 這裡。幾個 percent， 日本人很慢的做事很厲害的。 嗯。 譬如 他修改你的東西淡化你的 東西。可能市面上有50本。 是啦。 有兩本是右翼的。 是啦是啦。 慢慢慢慢佔個比例。 慢慢他說了。它變成 normal 了正常化了是一個版本 大家覺得沒問題了 大家沒問題了那就慢慢慢慢就會用它的經濟的影響力將它擴大、 嗯、 日本人很厲害 即所以一定要 coding 它所以譬如這個南京大屠殺都是的頭頭來講話30萬沒那麼多都沒那麼多人口、嗯、最多就是十幾二十萬慢慢越來越縮的數目你明白嗎跟著就慢慢說了慰安婦啊佢係有啲係有，不過 有啲係經濟嘅，即係打工 嘅 啫。佢 唔係冇，不過當然係亦都唔啱嘅。 強迫嘅就好少， 有啲係強迫，但係好多都唔係嘅，就撈埋一齊咁樣。即係全部呢條淡化歷史、扭曲歷史啊嘛。咁咧就係、是、日本嗰陣時候，同埋嗰啲文部省同埋日本嗰啲官員不停出嚟講嘢，點開始又參拜靖國神社。嗰陣時候中曾根康華嗰啲開始已經參拜啦咁樣。咁其實就嗱呢、這個成個南韓反應係最。激烈 切手指 頭中國咧亦都係有反對，但咧就係咧係只係 民間咋嘛？ 即係唔係中國政府都有咁我話以史為鏡啊，乜乜諗嘅就得個噏字。咁但係咧就民間咧就完全冇嘢做嘅，唔俾你講嗰啲嘢。咁直至到咧八十年代初咧，就民間開始有啦。咁最大嘅最重要係邊度咧？就是、中國有一個後生叫做童曾，童就兒童個童， 曾家曾。 咁呢個咧就係北大嘅學生嚟嘅，就法讀法律嘅。咁後來做老人工作，唔知佢轉咗行之後做老人工作。咁啊接觸咗老人家，咁發覺有啲老人咧就接觸呢個故事。咁而呢個老人就有聯繫同第啲老人，就全部原來呢班係慰安婦嚟嘅。 嗯， 山西啊嗰啲慰安婦。 係某啲省係好多。 係啦，咁原來咧就好痛苦，佢發覺嗰人好痛苦。咁又跟住佢就再睇啦，原來發覺咧民間裏邊即係開始傳咧。好多人走去揾佢，就講翻民間嘅受害嘅故事，咁又知道有勞工啊，又有南京大屠殺啊咁樣。於是乎咧，佢喺北京咧就開始提案，就嗌啲人界簽署，就話要求日本賠償咁樣，對呢啲民間受害嘅賠償咁樣。哇！一拎出嚟，你嗰啲其實你啲中共嗰啲人都已經係非常之順服啦。尤其是嗰陣時係八九屠殺之後， 同埋個黨唔喐，你都唔敢喐啦。 點知咧就蜂擁嚟到簽，簽咗幾十個。咁又跟住啲報紙咧，可以寫即刻寫，搏命嘅民間寫嗰啲文章，哇咁啊就震動。咁嗰時候咧，呢個中國外交部走去揾童真經，佢話：你唔好咁啊，乜乜啦，我哋已經 大局為重， 已經解決咗啦，乜乜就撳住佢，但係都撳唔得住，因為已經嗰陣時候有好多嘅出名嘅人大咧已經話：喂，我哋唔得嘅喎，咁樣我哋點可以咁咩嘢唔理啊咁樣。好啦，足之嗰個解決係點樣咧？日本又興起咗一個力量。就係嗰陣時候咧，就日本嗰個叫做社會黨， 專山富士啊， 唔係專山富士，佢未到。日本嗰個社會黨嗰個叫做土井多和子，啱啱做咗黨魁，咁就做咗上議院嘅院長。佢就話咧，我哋應該要幫助呢啲受害人，去到咩？於是咧就組織嗰啲後援會，就話即係如果反正有幾多罪行，我哋要幫佢哋。 即係有日本人其實唔係個個冇良心。 其實咧好，其實日本嘅阻力係好犀利嘅。 反而幫索償運動最多可能係日本，因為佢哋可以掌握到資料比較多。 係啦，咁我自己咧就跟住咧，佢就派咗日本嘅律師團嚟香港，就幫助索償個軍票索償。咁我就被佢哋認即係邀請去到參與。咁我就組織個香港律師團。就幫手搜集證供，咁當時我就做咗十幾個嘅口述歷史，就係用錄音嚟到嚇咁樣，咁就開始呢個索償啦。咁嗰陣時候跟住咧，全個亞洲、全個中國咧係有廿幾個個案，全個亞洲加埋曬都，我諗就幾十個個案。 嗱，其實就 開始日本索償。 你仁哥，你諗翻都好悲哀嘅，即係中國人對於呢啲嘅戰爭嘅罪行一路 suppress 咗50年。 係啊。 去到九十年代，才重新再 recall 翻，嗰啲人已經垂垂老去，再要揭開個傷口。你諗下南京大屠殺，我去過南京大屠殺紀念館，亦都去過呢個柏林嘅 Holocaust， 即係嗰個大屠殺嗰個紀念碑。人哋係所有人咩幾多歲死喺邊個集中營，係全部有曬記錄嘅。中國南京大屠殺得個數字30萬，根本上死咗邊個，名有不過好少，係嘛？根本上大部分嘅我諗嘅記錄已經散失曬。 即係死嗰啲人。 咁你幾十萬咧，就好難誒，即係佢成個滅咗你嘛。嗰成個嗰嗰度個。 唔係，如果你有心揾，我意思係話，如果你持續由五十年代一路開始去整理嗰啲資料，發動個民間社會有個空間，由個公民社會去做。不是由個中共去 dictate 咗嗰樣， 好陰功嘅。即係中國人嚟講咧，就算係係追以前嘅概念，覺得你係壓迫我哋嘅民族，我哋嘅民族嘅一個苦難咁樣，都仍然冇一個個人受害嗰、那個嗰、那個意識喺度嘅。直至到我哋呢個咁嘅索償咧，日本人組成咧後援會，咁我負責開會嘛。咁日本人咧，我負責我其中有一兩組我係特別參與嘅，就是、其中一個就係、是。山東嗰啲工人 苦工 就捉咗去廣島，捉咗去廣島，咁你話喂廣島咪應該死曬？佢唔係喎，因為佢捉咗去廣島個安野縣嗰度咧，就係、是、做嗰個地底，即、就、係、是、一個山裏邊作一個隧道，做嗰個發電廠啊。咁嗰班人啱啱喺個隧道裏邊做緊嘛，將個原子彈落就唔死得， 唔死得。 但係嗰陣時候佢成堆嘅山東勞工咧已經死咗大半嘅啦，已經。 因為年紀都好老啦嘛，同埋好多病啊，咁之後。 當時喺現場就死咗三分一。到我哋而家到到九十年代再去揾翻呢啲人出嚟咧，就剩翻廿幾卅人。咁但係點揾出嚟呢？因為大陸唔俾我哋去嘅，我連我上去都唔俾啦。知道係九十年代啦，我哋揾啲人上去做調查唔俾嘅中國人。點咧？日本人去翻去俾喎。 咁撲街！ 日本人俾係啊，佢日本人唔緊要，咁佢你就負責。咁日本人點去做咧？咁就佢有班人走去台灣學國語， 學完之後 學完國語之後咧，然後就去內務省嗰度咧，厚生勞動省嗰度啱啱啲檔案開。咁就揾啲勞工嗰啲資料，咁啊揾曬啲名字出嚟，然後拼翻啲音，咁啊知道喺邊度。譬如嗰陣時候就係喺呢個我呢個港島嘅案咧，原來就喺煙台。 收尾上過 煙台 邊 個 村喎？呢個 有呢、這個就打到去東京法院。 打到東京法院 係。呢、這個因為我去打咧，就係、是、喺上訴贏咗嘅，喺呢個廣島上訴庭贏咗。咁捉住佢去東京，咁東京佢就用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嚟到就咩啊？嗱咁啊最撲街係邊度咧咁樣？我哋一路打咧，嗰班律師咧，其實我去到就一身汗嘅，去到日本開會，因為點解咧？如果逢一個大會咧，咁佢有幾百人喺度，幾百人喺度，咁幾百人就分咗好多組，全部都後援會，咁每一組咧都有一大沓檔案， 準 備好曬，研究曬你嗰個地方嘅口述歷史啊，啲罪行啊， 好認真 嘅資料，即係嚇死你！每次開完會都有好清楚嘅檔案 啊， 係啊係啊，咁每一個組裏邊咧係有律師、有社工。有勞工有工會，有學生，OK， 有教師，有冇五組人，即係最大緊要就律師團係最緊要嘅。咁律師咧好型，律師又好有紀律嘅，即係佢哋話我係我哋係約我拎十分一嘅時間出嚟做呢啲嘢嘅。咁講緊幾百個律師嗰度，幾百個律師做緊呢啲嘢喎，因為佢有三十幾組啊嘛，咁如果律師全部係幫手做調查。 即係其實佢哋有個懺悔意識嘅， 有個好強嘅咁樣。咁咧就我呢、這個我淨係睇佢呢個之後，好啦，咁我哋香我中國咧。就批准了有幾個人做政府，一個就是康健律師在北京嘅，咁佢就負責曬北京的案。咁另外蘇志良教授就俾佢做慰安婦嘅咁樣。咁佢有對人物黃選就俾佢做七三一，佢係做嗰個常德嗰個七三一咁樣。咁又點解？ 其中一個細菌戰嘅地方。 係細菌戰嘅地方。 喺長沙會戰嗰度。 係啦係啦，咁佢就俾佢做呢啲，咁但係就當然咧就有曬規矩嘅，就唔俾佢喺國內做任何嘅宣傳教育。 即係做完之後， 咁、你只能夠去唔係 去日本做， 去日本打，去日本打。咁嗰啲受害人都唔俾喺中國開記者會嘅。O K， 點解咁咧？ 係咁衰。 你講到自己領導中國偉大民族復興，大佬你自己嘅國民 咁就 咁慘痛。 咁好啦，冇輸出。咁直至到邊度咧？直到九八年，九八年江澤民第一次訪日。咁嗰陣時候，佢有啲人嚟問我意見，問我意見，我話你一定去到要，因為呢個係你第一個最高級嘅領導去到，你要正視嗰個戰爭個站嘅問題咁樣。咁啊，咁佢嗰次去到咧。就啱啱韓國就攞到書面嘅道謝罪，書面謝罪。咁而點知江澤民嗰次咧就唔俾，唔俾咗，咁佢就好興。咁所以後嚟翻翻嚟，我知道九八年就開始咧，就開始俾個民間就開始出版呢啲戰爭罪行嘅書。 即係童真越嚟越活躍。 咁佢就童真後唔係都被控制得好緊要咁。好啦，日本嗰度就好得意啦。日本咧就到五十週年，即係1995年咧。就特登俾一個社會黨嘅黨魁做聯合政府嘅首相，就做咗好段自由，因為知道咧就五十週年全世界睇住日本， 就由佢去代表， 咁佢就代表日本政府， 即係唔好自民黨做啦。 係啊，係啦，又自民黨咧講唔出， 社會黨咩都 係 啦。 呢個叫做川山富士首相， 白頭佬 啊。咁啊咁耐，佢又講得最好嘅， 就是、最有誠意的， 即係左交右信。 係啦，咁佢之前咧有一個聯合政府，一個叫做川沙咩細川護熙， 好短時間 就好短時間就試過有一個叫不戰協議，不戰就拎去國會過嘅，點都過唔到，即係話我哋慚愧，我哋唔可以再咩嘢，國會過唔到。咁咧川沙富士仲慘喎，佢呢個宣言咧就根本係國會過唔到嘅，佢即係以首相嘅身份就喺屋企講嘅。屋企錄音， 即係唔喺國會直接正式 講，唔喺國會直接講嘅。咁但係咁又跟住咧，就設立一個叫做慰安婦基金。 嗯， 就咧由嗰啲組織咧就係、是、然後咧就俾咗100亿呢個日元，即係10亿美金。 10亿美金啊！ 就話就然後咧就川山富士手上就寫封信，就向好似美國咁樣，就向嗰啲慰安婦嚟到咩嘢，但係就唔係承認罪行嘅，就係話咧。俾你哋我嚟做這個生活嘅保障、嗯、啊，一啲慰恤金，咁、嗯、咧就唔肯立法，咁所以後來咧啲慰安婦咧就佢冇俾中國喎，淨係俾韓國、俾菲律賓，咁就行埋都 唔緊。唔使中國咩？ 唔，中國你冇要求啊嘛，哦、又冇咩啊？ 共產黨唔係代表我哋偉大民族復興，點解唔係要求咧？ 共產黨咧就最撲街咩嘢？ 佢自己代啦，我諗。 喺1998年莊澤民去嗰次咧，就帶咗唐家璇去。係，咁嗰陣我哋班律師啱打嘅官司。 唐家璇對日本好認識㗎。 啊，佢係日本專家，所謂日本專家啊嘛。咁嗰陣啱我哋有班慰安婦受害者日本打嘅官司。咁咧啲人咧就見到唐家璇啊，攞個麥俾佢，個唐毅長，你哋有啲人喺度打緊官司，告緊我哋日本政府，我哋點抵啊咁就。佢好明對呢個問題冇認識嘅。佢話日賠償 咪唔係完咗啦咩？ 係啊，已經解決曬啦，點解仲有人提呢啲咁嘅問題啊咁就？咁咧就第二日咧，我哋就成班上去日本呢、這個中國領事館 示威抗議， 呢個外交部抗議。佢係第一次出嚟接信。 哦，係咩？知道賴嘢。 佢知道賴嘢，因為點解咧？佢原來全國鬧到撲街，嗰啲網上高。 嗯。 佢哋唐家璇啲咁嘅走狗，你識唔識咩咁？咁又冇俾人刪嘅一段時候，喺個網裏邊，因為全國興到咧，就係話即係你呢個外長跟住不知體重，根本你完全對個歷史，即係起碼有啲人好興啦，你明唔明啊？咁我哋香港，我記得我嗰次去外交部咧。是出嚟接信，接信的時候我哋仲嗌緊唐家璇下台，有些人就話走狗唐家璇啦，佢就出嚟接信咁樣嘅嗰次。 我諗啊，江澤民督佢出嚟啦， 啊，真係大鑊到咁樣。咁就係、是、川翻富士之後咧， 冇啦，如果你到自民黨執政， 就跟住到咧小泉啊嗰堆咧，直到安倍晋三咧，已經調翻轉頭唔再講。 係啊， 然後有咩再講嘅話，川山首相已經 講咗啦， 已經講咗啦咁樣。 我諗佢特登揾佢出嚟講完之後就完啦，當然。 跟住一安倍咧，直情再退到咧，已經講話有啲報道咁講，話我哋係有咁嘅問題嚇乜乜乜，已經退到咧嚟。咁呢個又咩咧？嗰、那個教科書2001年扶桑社又改咗，又開始滲入去嗰個咩嗰度。好啦，慰安婦問題仲離譜。慰安婦問題咧。就聯合國做了個調查嘅，1995年有個報告，就話慰安婦係一個戰爭罪行，係一個咩嘢？咁嗰陣1994年出嘅聯合國一個 Special Rapporteur 一個專責委員會，咁嗰陣時候嗰個日本嗰個叫做官房咩長官叫做河野洋平，就話承認係呢個慰安婦係一個罪行啊，咁我哋日本人應該承擔責任。河野洋平講，跟住。一個叫永野茂門，嗰陣時候我啱喺日本開緊會，永野茂門佢係法務部，就另外同一時間不久就講啦， 都係內閣裏邊嘅官員， 內閣嘅就話，誒、其實根本就係呢個東亞戰爭就係為亞洲好嘅咁樣，好多嘢係捏造嘅咁樣。 但我想問嗱， 即係咁樣嘅，即係佢衝突都即係 點解日本嘅 咁跟住佢落台啦？呢、這個永野茂門 點解日本嘅政客經常明知呢啲問題一定會引起外交風波， 係 點解佢哋會不斷咁樣做咧？ 嗱，那個情況就好簡單，因為翻去遠東委員會。遠東委員會後來法國管治日本都要翻呢班舊人， 係啦，收尾就即係遠洋藝啊嗰啲出翻曬啦， 財閥、 岸信介啊嗰啲， 岸信介其實岸信介就係依家安倍嘅外公， 外公嚟嘅係啊， 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嗰班人根本後來落翻嚟303井6島，全部呢啲公司， 不過財閥都仲喺度， 嗰啲人捉嗰啲勞工又係咁樣，又係啲公司捉，啲公司又揾皇軍同佢捉，因為嗰啲全部。嗰啲大嘅企業咧就已經軍用全部， 係 全部去曬軍用嘅時候咧，其實根本同嗰個軍事體制係， 咪即係等於 係一體。 731嘅戰犯之後入咗去做嗰啲日本嘅厚生省啊，或者係呢個日本嘅藥業大企業嗰啲嘅老細咯。 係啦，咁日本嘅態度點樣咧？佢又唔係完全唔認，佢話係有勞工捉咗去， 不過係我啲公司捉嘅啫，嗰啲大公司捉嘅。 即係佢唔認係國家行為。 咁啲公司咧，依家就願意立個碑，俾翻啲錢你。 咁公司點可能捉 到？但係政府咧就唔負責任嘅對呢件事。好啦，咁我哋我卅嗰幾廿幾個官司咧，去日本打點樣咧？基本上高就全部我啲證人上庭，就當然係講得很好嘅，即係聲，即係佢其實真相啊嘛，講緊勞工慰安婦，我見到佢哋上庭，好淒慘。咁啊 document 曬，其實全部有曬。咁啊，個日本人都好呢啲方面，佢都算誠實，做曬呢個記錄出嚟。好啦，到判咁嗰邊就唔作證嘅。咁啊，打咩嘢咧？ 即係辯方就冇。 啊，辯方咧就打咩嘢咧？打第一嘅呢啲全部係天王之命咩乜？佢叫日本無德集啊，即係個無德任去答辯，因為呢個天王嘅天王係赦免嘅。第二就是時效，太耐啦，過得太耐。咁當然我哋梗係打冧佢啦。咁第三就係話中日和平友好條約乜乜乜，咁我哋喺下低嘅法庭都話咧，喂嗰、那個係解決戰爭賠償，呢個係個人受害賠償，喺國際法嚟講係有嘅，喺呢個國際嘅人道法嚟講有嘅咁樣。咁變咗我哋輸就輸咩嘢咧？好多時候輸時效， 話、哦、因為過咗個索償嗰個時間 太耐啦咁樣。咁到咧，但係我有啲贏到喎。咁到2007年咧。呢、這個日本政府就喺東京最高法院揾咗兩宗案，就愛嚟做樣板。其中一個就係我所講嘅廣島案，即係個廣島 富工嗰度 係 啦。 係啦，咁另外仲有一宗係唔知新社邊度嗰啲勞工另外一宗就係另外一宗案，咁就兩個做樣板，然後跟住就話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已經解決曬一切嘅責任，包括民間。咁啊，以後就玩完咗啦。咁啊，中國政府我就記得當時就有一個抗議嘅，就話你扭曲嗰個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咁樣。 台灣有冇出聲？ 梗係冇啦。 中華民國。 咁啊，嗰陣時候中華人民共和國出聲，啊外交部就噏完就算數。 所以我咪話 噏完就算數。O K。 民間嘅行動始終對中共嚟講咧，呢個民族主義就假嘅，我覺得。佢就係利用 leverage 咧，你民間嘅行為咧嚟對日本嘅一個嘅，當佢唔 like 日本嗰陣時候，就攞嚟施壓。當佢同日本友好，而家安倍訪問北京完之後咧，又會再收。所以呢個所謂何志平咩民間外交，你嘥 Q 氣。只有黨國嘅外交係唔會有呢個民間嘅呢啲嘅。 你睇下我哋而家向兩個香港人， 你睇下郭兆傑 正國神社去燒啲旗幟，你話佢老莽乜都好，佢呢件事係， 但都唔應該咁樣去對待佢啦。 依家韞住佢咧。起碼六個月都放不到，次次一個月就審兩次，每次係個零鐘頭， 咪特登玩殘， 玩到你殘。咁你佢兩個，你有啲嘢你要批評佢，但係佢做嘅事啫，都係光明正大拎去燒一 支。即係你可以話佢戇居，係啦。但係日本人咁樣對佢，其實呢個都係不公義 喎。咁而但係你睇到我哋香港人，有啲人咧仲喺度冷嘲熱諷，呢啲就不知所謂呢啲人。 咪同埋你 大是大非都分得唔清。 同埋你成日話香港人冇民族主義思想，共產黨成日走去鬧我哋，又話我哋人心唔回歸，又話習近平係代表偉大民族主義復興、民族復興。我想問一下，咁點解而家我哋兩個香港人一路到而家幾個月啦，已經喺日本， 係啊，係 嘛？ 問呢為呢個大是大非， 為一個 民族大義嘅 民族大義嘅問題，你連中國外交部講一句都唔敢。一嘢咪刺到你， 完全唔敢。 嗰個民族主義係流嘅咯，你仲用呢樣嘢嚟 sell 香港人，係咪先？係嘛？你根本上就係為咗自己用民族主義嚟去夾日本，無論係因為而家中美關係一路變壞，所以要拉攏日本也好，或者係為咗以前由感謝皇軍開始到攞日本嘅免息貸款，即係所以我成日都話，民族主義堅定流咧，你對比起其他，特別係韓國，人哋點樣對日本嗰個戰爭罪行嘅追究？係咪你就睇到嗰個分別㗎啦？其實 南京大屠殺，嗱我講埋呢度，因為時間都唔係好多。南京大屠殺嘅真相咧，其實寫得最好嘅第一係一個美國，即係華人華裔嘅美國人，叫做張純如。 哦 ，Iris Jane， 但係自殺死咗。 係啦，咁呢個女仔咧， 係 呢個女仔咧就喺美國長大嘅。咁佢咧就研究歷史嘅，咁佢寫咗本書都好出名嘅開頭嘅時候。咁後來咧佢就寫第二本書咧，發覺認識咗啲南，因為佢本身係南京人嚟嘅。咁啊，有啲鄉下講起呢個南京屠殺，咁佢好有興趣，咁佢走去德國個 archive 嗰度睇資料，係啦，咁啊睇到呢個馬基穆斯嘅 當時嘅一啲人， 係啦，咁原來人原來咧喺嗰陣時南京屠殺嘅時候咧，係咩人救翻啲南京人咧？ 就是其中就 是納粹德國的 納粹德國的人，因為叫 貝拉啊， 貝拉日記，咁佢就係將佢擠，有啲人擠到去金陵女子中學啊，嗰個叫嗰個叫， 收尾拍一套電影嘅， 啊叫南京安全區， 嗯， 咁嗰啲人咧就走到嗰度咧，就嗰度就又即係救咗幾萬人，好多女仔去到就冇俾人強姦。咁就係因為就入咗安全，咁入因為嗰陣時德國同日本係有係盟國， 大家都係盟友嚟噶嘛，係 啦， 佢唔會喐佢。 咁於是乎咧就有兩個 primary source， 一個貝拉日記，一個就馬基穆斯嗰陣時候嘅手稿同埋一啲影錄嘅錄影帶，咁佢將件事就 reconstruct 翻出嚟，重構翻嚟個南京大屠殺。咁跟住佢又做南京做訪問。咁寫呢本書叫《The Raid of Nanjing》啊，南京。 Nanjing 啊，咁呢本書咧就喺美國咧，竟然係廿幾個禮拜係 bestseller 喺美國啊！ 但係佢自己情緒受影響。 咁呢件事情緒影響好大。 佢因為佢經歷呢個研究好長時間。 係係 啊，最終係抑鬱症。 咁我哋後來我哋經常去開會咧，佢嚟到都係俾鼓勵我哋嘅。咁我後來嗰個袁竹林係第一個慰安婦走出嚟嘅，就係我喺呢個武漢。靜靜帶佢落嚟，揾人帶佢落嚟，因為嗰陣時候童真話我想山西都即係全部及住曬，咁呢個女士就冇出個名嘅，咁我就靜靜帶佢。咁我記得喺香港開記者會，1998年， 嗯， 哇就爆曬，成個香港嗰啲記者，我諗成超過100個。 收尾李碧華好似悲上佢個古仔， 寫佢叫煙花三月。嗱，大家睇睇呢本書叫《煙花三月》，好感人嘅。咁就係將佢嘅故事係呢、這個故事我冇時間講啦，好感人。 寫成一個幾實 事。咁佢後來又講佢同一個日本軍官私奔。即係私奔，然後嗰日本軍官戰後又要翻日本，佢唔跟佢翻去，咁又講佢戰後點俾人哋歧視咁樣，佢好凄慘嘅，有個老公都要被逼離開咁樣，又講佢點解做咗慰安婦咧咁樣，就因為餓死曬屋企， 餓死， 餓即係屋企嘅老人家同個細路仔飢餓啊，冇嘢食，老公啊走咗，咁佢就走去同人話，啲人嗌佢去洗衫，去惡城嘅地方去洗，點知原來軍港嚟捉咗佢就做慰安婦。咁啊睇住啲人，即跟啲人，佢有曬名嘅日本名，咁即跟嗰啲人點樣死啦？ 記性好好嘅， 記性好好嘅。佢叫入個日本名叫咩？ 好似已經走咗啦，係嘛？佢而家 佢死咗，2005年走嘅嚇。咁佢就係後來佢試過有一次俾佢放假翻去，見到個屋企個細佢嘅細路仔同埋佢嗰個家公家婆都餓死咗，喺屋企，你係幾慘啊真係！咁佢後來就係呢個《煙花三月》，大家可以 又買得到嘅，天地出嘅 書啊，直情呢本書係寫得好好嘅。 嗯， 咁所以呢個張純儀呢本書咧，係一本好重要嘅書。仲有講埋咧，就係日本喺戰後咧，到90年代，當我開始做啲索償嘅時候咧，開始有啲人咧係出嚟懺悔，包括嗱一個叫東史郎，全世界去就講話我係南京大屠殺，我有份， 因為佢係日軍嘅東 西，我日軍我有份入過南京，親眼見到。我唔記得講嘅，佢好似都有佢冇曬。 東史郎日記喺香港出版。 東史郎日記，大家睇睇啊！咁啊，馬呢個貝里日記，大家要睇睇。咁另外咧就係做一個。 即係731部隊，我睇過嘅咧就係英文嘅。 有幾個嘅731部隊咧，就有好多 documentary 咧，嗰啲人話俾聽佢做過咩嘢嘅。 嗱，深川誠一就係第一個寫嘅，但係咧就好多係作大嘅，其實就令到日本人有好多口實。 係， 就係話咧，唉，呢啲咁嘅嘢就係即係老作嘅咁樣，咩冇呢啲咁嘅實驗啊，又冇壓力倉實驗，乜都冇嘅。嗱，大家想睇嘅即係 testimonial， 即係佢哋嘅證詞啊，係戰後日本731部隊嘅證詞咧，就一本英文書叫 Unit 731，testimony 就係咁。 其實的，依家喺大陸咧，啲原則上都俾你出好多書噶啦。呢個就係江澤民1998年之後。因為受辱嗰只日本，咁佢跟住出嚟咧就俾出嗰啲書，但係喺基本上喺大陸咧係唔俾你有組織嘅， 做唔可以有行動， 唔可以有行動。 係啊， 咁所以喺香港嘅索償協會咧都係俾人哋咩啦，都和諧咗啦已經。咁所以喺香港亦都係 唔係佢最重要就係你民間行動要由官方控制。 係啦，係啦， 個黨要你去補調你就去。 係啦，係 個黨叫你收，我哋要同安倍揸手嗰陣時你就收。 係啦，係啦， 就唔好令到嗰個國家嘅外交嗰個利益。受損或者橫生枝節就係咁 啦，冇錯啦。好啦，日本咧就仲有一件事，就係一個叫加永三郎一個教師，打咗27年官司喺日本， 同埋不斷俾右翼 係一路騷擾佢，就係唔俾文部省去到刪嗰啲教科書。嗱，即係日本有一堆咁嘅人， 雖然個主流社會就係俾 或者個執政黨咧、啊，其實啲政客係好無恥啦。 咁大部分嘅人民咧，亦都係即係都係會。 我諗你阿仁哥都好清楚，佢對日索償嘅活動裏邊好多真心真意出力，其實都係日本人嚟。 係， 即係唔係話嗰個？所以我哋要分清楚一樣嘢就係、是、咧。 即係唔係仇日嘅行動嚟呢、這個？ 呢、這個唔係仇日，亦都唔係針對日本人嘅行動嚟，係針對日本。 所以我次在日本 執政嘅精英政府， 佢哋話我哋呢個運動係大家係一個共同嘅事業，共同嘅良心事業。 反而係中日友好嘅基礎添，中國人民日本人。 咁另外仲有嗱，因為今個月啊，四月幾多號啊？四月十幾號咧，就係中文大學就有一個儀式，就接收嗰個香港軍票案嗰啲資料。 哦，成個檔案， 成個檔案。咁因為我有個老友喺嗰度就專係負責幫手呢個個案嘅。 嗯， 佢係香港人移民咗日本，但係佢係一個日文嘅翻譯專家。咁啊，成個案嘅義務真係好難得嚇，我唔好講佢名啦。成個義務就幫手啲受害人啊，去到就係做翻譯啊，做呢個聯絡嘅工作。咁佢完曬之後有廿幾盒嘅資料個法庭。咁佢話俾我，我話你俾我冇用，因為日文嘅，你除非有人再譯翻嘅啫，或者咩嘢，我話即係將來都要做，但係你俾我就我搞唔得掂咁啫。咁足即係透過一個老友，我有一個好朋友，一個歷史教師叫和仁廉夫先生咧，咁就透過佢就捐咗俾中文大學。 嗯， 咁中文大學即係算係唔話得啦。咁 因為你要保存，仲要等人可以查閲。 咁佢就會四月啊，我唔記得幾多號咧，就你大家睇得上網知道啦。中文大學咧 有個儀式 嘅，有個儀式就收，咁同埋和仁廉夫咧就嚟有一個演講。就講呢個軍票嘅索償，咁、呢個就係香港嘅本土歷史嚟嘅，即係大家應該要知道。咁就我嗰日都會去聽，或者都會講下嘢咁樣。咁就係、是、我哋希望香港人都知道翻呢個歷史啦。其實3年8個月 裡面，其實嗰段係我哋香港人本土歷史嘅一部分嚟嘅。 係啊， 3年8個月日治時代嘅生活。 嗱，譬如慰安婦啦，仲有一樣就係香港原來有8000到20000，實際數字唔知，捉咗海南島做苦工。 啊、 我在2001年有個研討會咧，就喺海南島請咗幾個勞工，香港嘅勞工嚟 留 咗 海南島， 留落咗海南島，以後就嗰度 就一路冇再翻嚟， 冇再翻嚟。咁其實好多歷史大家應該知道嘅嚇。咁、但係中國人咧就真係，唉，一係真係苦難之中生活，即係保咗條命算好彩。 唔係有陣時候我覺得太過。 第二咧，嗰啲仔女就唔俾你講， 太過實用主義。係好多嘢對於佢哋覺得對今日嘅。利益或者對今天的生活無補於事的東西就不要理了， 是的， 是的，即是他們，即是我覺得中國人本身包括我 太懦弱 都有這種這樣的民族性格在這裡，就是說很 pragmatic 看東西，即是 又犬儒又懦弱， 那些已經過去了， 又犬儒又懦弱， 譬如文革這樣，我都說了，全國這麼多人的集體創傷，這麼多的這些暴力事件是沒有 民間的人 出來得到任何的治療的，那些人的情緒、所以你看到那些大媽為什麼那麼容易發瘋，有原因、因為他們那代就是紅衛兵，習近平就是老三屆， 是老三屆， 是的，就是當時高中的紅衛兵、所以你想想今天這一代人就是掌權就是執政的人的， 第一沒有誠實感，即是沒有 還有不認真交代歷史、 即是對事實不、是不重視的，咁亦都基本上高咧，即係咩叫誠實？對佢嚟講唔係好重要嘅，最緊要做到件事，佢要達到個目標。講大話唔注重 嘅，成王敗寇 係啦，扭曲個事實冇所謂，遺忘佢扭曲佢嚇係冇所謂嘅。 咪所以話咯， 甚至講大話係冇所謂嘅。 成億人參加嘅一個咁嘅集體暴力行為，大家都話自己係毛澤東嘅受害者。 嗯，有幾多人出嚟懺悔認罪？好似呢個東子郎咁樣。 誒，喺文革懺悔嘅新聞嚟㗎。 大新聞，好簡單。你好似陳小魯咧，起碼都做多一樣嘢。 宋彬彬啊， 都揾翻嗰個校長，佢打死咗佢啊嘛。 係啊， 走去揾翻佢。嗱，因為好多個校長、教師俾人打死㗎，真身。 俾啲學生打死係。 咁點解嗰啲人唔會出嚟向翻個家人道歉，而寫翻個回憶錄啫？ 因為佢 冇人肯做。 最好唔提就大家唔知咯。 係咯， 嚇。嗱，你呢個宋彬彬喺美國翻嚟，就佢打死呢個姓卞嘅呢個北京女子附中、北京大學女子附中嘅副校長。 嚇， 其實鄧小平個女都有份。鄧融都有份， 呢、 這個就係宋任窮個女、 嗯， 當時嘅高幹就係北京第一大學女子副 所以你都要佩服佢兩個人，係咪、 就是、雖然唔徹底，我覺得。 雖然唔徹底， 係啊，你應該起碼佢都敢認啊，大佬。 係啊， 好多人認都唔敢認。 應該其實每個人好似日本樣，嗱日本咧就去抄翻曬嗰啲記錄出嚟，每個地方嚇731又好乜乜乜，佢都有個工作組，有個後援會，有個歷史嘅口述歷史組。寫翻曬出嚟，我話俾你聽，佢哋嘅口述歷史仲完備過我哋。 唔係，雖然日本政府或者政客係衰格，去逃避嘅責任， 但係民間係。 但係起碼人哋嘅民間社會，日本人仍然有一啲 是有公義之心的， 有不少人是這樣， 是覺得自己做錯的人，所以我就說大陸呢，你白坦白說，你不單止政府是利益掛稅，所有東西都是看短期的利益，實用主義掛稅，包括民間社會也是因為那個政即社會不開放，很多東西你連表達的自由都沒有，好了，那個情緒一直壓抑，為什麼你說那些人為什麼一說出來慰安婦會崩潰呢，就根本上他們那個的人生的經歷裏面可能是一個 很重要 traumatic experience，一個創傷性的事件，包括文革都是， 是 但是呢就是因為你連治療講出來的機會都沒有，所以你想想那個民族性那個扭曲的程度是多厲害， 是 一味就由煽動你的民族主義，是吧，國家有需要的時候，政黨覺得共產黨有需要的時候，就煽動你去反日，就走去燒這個味千拉麵，走去燒日本車，有 Q 用嗎，做這些東西。 所以南非他做得好，就是那個真相委員會呢，就要這些人出來，受害加害者出來講真相， 台灣228都有的，都有 要講真相，要講真相，然後才講，然後才講話，如果你想我原諒你得，但你首先要求我原諒你的時候，你要講出真相， 還有你要承認你做過什麼， 你承認我做什麼，你都不承認我原諒你什麼先，他說是不是，那就中國人是一個民族的扭曲，我們將來有機會都可以再詳細講一下，因為其實我們現在都努力做，做一些 pilot， 是試跟一些受害者做這些治療的，是很有用的，即雖然這是嘗試做的，受害者即係依家裏面被人壓迫的人， 好啦，今集的時間都個半鐘啦，都差不多咧。即係因為何俊仁有自己的第一身經驗啦，我諗喺成個對日索償運動裏面，咁亦都係香港人的真係真正所謂有民族思想的香港人的其中一個 chapter 嚟嘅，我覺得。大陸成日都貶低香港人，話我哋喺英殖裏面就做殖民地的走狗啊、英犬啊呢啲咁嘅嘢，實際上調翻轉。是因為被托於一個自由的城市呢，你才可以表達到你那個所謂國家民族的思想的一面，在大陸你想表達都沒有， 這個是很吊詭， 香港 真的很吊詭， 所以也都是 真的保存到中國文化，保存到中國人的良心，就是香港， 反而共產黨那種的民族主義，我覺得很多時候是 位於 一個 虛偽 外交的需要、政治需要、利益的需要，所以就大家越來越不想聽他之笛，就是這樣， 沒錯， 因為虛偽假得滯，好啦，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再見，翻返去星期五啦，我哋，拜拜， 拜拜。